如未够震撼给你，我做蒸汽，毫无余地贴向你面皮。要爱哪怕谁爱不起，人一生只顾着吸气，接着呼气，还比失恋更悲。只需真心都能爱得起，敢于牺牲当然了不起，不都别离，哪会心死？输一次，下次又惊喜，伤得多深依然爱得起，不必担心给谁看不起，无谓自卑，即使已筋竭力疲，皮肤冷静期，期待最美。我说我有权去恋爱，难亦要努力参赛，这是慷慨，为何留待要看到未来，怕痛怕痒，谁更悲哀，如昨天的故事满载，快乐短暂，全给新的最爱，只需真心都能爱得起，敢于牺牲不都别离，哪会心死？输一次，下次又惊喜，伤得多深依然爱得起，不必担心给谁看不起，无谓自卑，即使已筋竭力疲，逢恋爱一期，其他不理，一齐。就算错都对，留在爱逐渐区，可拼下去，仍沉迷下去。只需真心都能爱得起，敢于牺牲当然了不起，不都别离，哪会心死？输一次，下次又惊喜。